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林苑。在周六的晚上，我们继续通过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制作的音频访谈节目《体坛佳音》，来了解徐丽佳和她的运动员朋友们之间的对话。今天要和徐丽佳对话的这位运动员来自攀岩， 钟其昕，中国国家攀岩队队长，速度攀岩世界大满贯获得者。2007年开始，在世界大赛中崭露头角，获得多项世锦赛速度赛冠军。2008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荣誉勋章。2015年获国际攀联世界杯年度总冠军。本期体坛佳音，徐丽佳将对话钟其昕。 玩转体育，探索人生。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丽佳。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速度攀岩世界大满贯的获得者钟其昕。欢迎钟其昕。 Hello， 大家好，我是攀岩世界冠军钟其昕。 也谢谢你能够腾出宝贵的这个时间来参与体坛佳音节目的采访。那我们先来一段快问快答热热身好吗？ 好的。 3, 2, 1。第一个问题，小时候练习攀岩前最喜欢的运动项目是什么？ 我小的时候其实非常爱动的，但是其实我小的时候第一个接触的运动应该是乒乓球，然后是篮球。那时候我还是最喜欢的是篮球。 哦，那会不会也特别擅长像爬树之类的这些跟攀岩有一定关系的运动呢？ 会的，我小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爱去爬树啊，爬家里的墙啊，反正特别爱动吧， 非常调皮是吧？ 很多东西我都想去攀爬一下，就是有那种欲望。 我不知道你爸爸妈妈会不会特别头大，说哎呀你就不能安静一点吗？是不是太顽皮了？ 还好他们对我没有特别多的要求，因为像我们这种从在农村里长大的孩子，大人可能对我们在小的时候不会过多的给我们一些要求，反正你到点回家吃饭就差不多了。 像你现在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生活啊，会不会其实特别怀念小时候在农村里的那种环境，甚至还会想带着你的双胞胎女儿多去体验一下乡村的这种环境和文化气息啊，以及这个氛围呢？ 我在去年，因为我们在国家队嘛，然后由于疫情的原因，我们整个国家队就封闭了。在我们基地我待了4个月，我小孩呢，他们也都回到老家，然后也去体验这些农村的这个生活。其实他们还是特别的喜欢，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对于他们来说，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锻炼的机会和经历，在农村的这种环境下，对他们的成长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现在特别爱回到老家，因为回到老家他们感觉到真正的就是这种童年的乐趣，他们释放了他们这种童年的这种天真吧。 对，其实小孩子是特别适合让他们多跟大自然，多跟各种小动物去多相处的。那我们接下去下一个问题，在电影《徒手攀岩》当中呢，其实我们很多人应该都有看过，它也是深入人心。作为攀岩选手，是否也会经常去爬一些真正的山？ 我们会去攀爬，但是我们爬的不是特别的多，就是偶尔的时候，去调节训练的时候，我们会到真正的野外的这种爬天然岩壁。因为我们在竞技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会涉及到就是这种爬野外的这种比赛非常的少，所以说我们还是主要以这个人工岩壁为主。 然后天然岩壁呢，我们就是在偶尔调整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些训练，但是也不是很多。 那你个人对于这一部奥斯卡获奖的这个纪录片啊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我当时我看了以后，因为那个这一个片子我看了以后我第一反应我觉得真的是很刺激然后如果是让我去攀爬我肯定是不敢，虽然我已经从事了攀岩运动十几年了，但是没有无保护的情况下我还真的是没有去尝试过我也不敢去攀爬反正非常的惊险刺激真是挑战极限的一下这个运动，我也很佩服他能够这样子去挑战。 无论是对于男主人公 Alex 本人还是整个摄影跟踪摄影的团队，因为他不是演而是真实的一个记录的情景， 对， 哇，都整个团队都要冒很大很大的风险啊！我就看到一些摄影师， 对对，其实 还有一个就是我也非常佩服他们这个团队能够把他这个纪录片能够拍下来，其实他们这个团队能把这一个纪录片拍下来也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导演本人也非常喜欢攀岩，我就记得有一个摄影师看着 Alex 在爬都不敢看了。好，下一个问题，你爬过的最高记录是几米呢？ 100米，100米左右。 在哪里？ 在意大利一个地方，也是一个户外天堂，它也是意大利的一个小镇叫阿口。意大利的一个城市， 它这是有保护的是吧？ 对对，也是天然的，也有保护，没有保护的我不敢进行攀爬，因为这个确实是太挑战人类的这个极限，我的这个心脏受不了。 对，都说西方人可能更爱冒险，中国人相对保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一些中国的攀岩爱好者，他是胆子足够大不用保护的。 有我，但是他们尝试过，但是他们都不是那种对于这个线路难度不是特别的高，也不是特别的就是高度也不是特别的高，然后它这个难度系数也不是特别的那个高，但是在中国从事这个无保护攀登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我们有看到吴京啊在拍摄电影攀登者之前还找了你来取经，你个人最喜欢他的哪一部电影呢？ 其实我特别喜欢其他很多电影，他的电影我都喜欢，但是如果要真正说喜欢的话我觉得也欣赏的他战狼是一个，杀破狼，还有一个是太极宗师，这个太极宗师就可能是比较老了，他以前那个电视剧。 对，会不会也像他一样去施展一下练练武术之类的？ 我没有练过武术，但是我还是非常的向往我也想去尝试一下，就是像他们这种这种去电影也好啊，去练练武术也好啊，但因为其实我们这竞技运动员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业余我们也打过太极拳，平常的时候也会打太极拳。 就听上去其实未来你也会考虑去参与一些电影或者电视的拍摄，如果有攀岩的一些情景的话。 对，不单是攀岩吧，如果有攀岩是最好的，我想如果有这种机会的话我还是会去尝试一下这个拍电影，因为其实我还是挺喜欢这个拍摄这一块的。 就是喜欢这种被镜头包围的感觉是吗？ 有这种感觉吧。 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全球攀岩运动开展最好的国家是在哪里？ 其实整个全球的攀岩这些国家发展的都还是挺不错的，也是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如果说真正的要发展的比较好的，在欧洲那一块的话，主要是法国、俄罗斯、像捷克啊、斯洛文尼亚啊。在亚洲的话，还是中日韩还有印尼、伊朗。在全球发展最好的国家，我觉得应该目前普及推广最好的应该是日本。 日本啊，就难怪他们会把这个攀岩大力的推到奥运大家庭里面去。 对对，日本目前它整个体系攀岩的这个青少年赛事，然后运动员的这个 各个方面的这些体系，他们都建立的非常的完善。 哦，那你觉得对于职业的攀岩选手来说，最容易受伤的部位是哪里呢？ 受伤，攀岩是一项全身运动，其实我觉得攀岩哪里都很容易受得了，因为它需要每个关节，包括你的手指，你的从手从头顶到你的脚趾都得需要用上力，整个过程都是在做功的一个过程，其实它每一个动作都会去消耗你身上的，燃烧你身上的这些脂肪。我没有特别说哪一个部位会那个对于那个去消耗，会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就是平均的燃烧吧。 嗯，我有看到过一些照片，就是说你的小腿啊腿上啊就是伤痕累累的，那个是碰撞擦伤造成的吗？ 嗯，对对对，它就是因为我们在攀岩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这个非常的高速在攀爬，就速度非常的快，经常会擦破一些膝盖呀、我的手啊，就擦破皮的皮外伤。 嗯，好，那么你的这个专业的攀岩鞋大概售价是多少？ 专业攀，我们如果是速度鞋子的话，我们大概目前的价格在600到1000块钱不等，要有些看品牌啊、有些看你的这个喜欢的合适你的脚型啊等等。 嗯，就是跟我们日常穿的一些运动鞋其实价格差不多。 对对对对。 嗯，每一双大概能穿多久呢？ 这个穿多久决定于你的训练强度和你的这个训练时间，还有就在训练过程当中，你的这个像我们经常踩点的时候，这你的脚法，如果你脚法不好的话，你经常滑脚的话，对于鞋子来说就很容易就会把表面上这一层磨坏，就像我们开车一样，如果你刹车经常踩着急刹车，这个轮胎刷一下刷一下，那肯定轮胎就很容易就会被坏了。 嗯，那对于你平时正常的一个训练量，每天练可能一周就一天的休息，可以穿3个月吗一双？ 嗯，正常我目前的话大概差不多2到3个月。 嗯嗯， 2到3个月没问题。 嗯，那攀岩选手最佳的身高体重比例大概是在多少？ 目前的话，全球就像我速度项目的话，一般身高在1.70米到1.80米。 嗯， 然后如果目前拿成绩的，还就是速度赛拿成绩的运动项目，拿成绩的运动员应该是在1.70米到1.175米，体重大概在67公斤到67左右可能吧。如果是按照我目前的状态的话，我的身高是1.70米，然后我的体重在67公斤左右。 但其实攀岩运动对于大众的参与来说，它是不挑人的，高矮胖瘦都能够去参加，但就是说可能要韧带好一点。 对对对，高矮胖瘦他都， 是是， 对对，他都，我有一次在欧洲训练的时候，我在去了一个攀岩馆里面，看到一个女生，大概有，我觉得她应该有200斤，她都在那里攀岩。当时我看了以后，我第一次看到，哇，真是就非常的励志，我感觉。 钟其昕1989年4月出生于江西赣州，从小身体素质就比较出色。读初三时，由于一个机缘巧合，钟其昕与攀岩开始结缘，一年后就进入到了国家队，18岁他就成为了世界冠军。体坛佳音徐丽佳继续对话钟其昕。 那我们接下来来聊聊你的这个整个攀岩运动生涯。那其实在他正式进入东京奥运会之前呢，攀岩并不是奥运会的项目。你是从2005年就开始接触攀岩了，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呢？ 当时也非常巧，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在读初三，刚好呢，我有个老师，我的一个体育老师跟我的教练是同学，当时他们毕业了以后， 就十年了，他们都没有见面。最后他们在一次会开会他们见面了，两个人一起吃饭，聊起各自现在目前在从事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我那教练就告诉我的老师，就说他现在在带一个攀岩队。哎，然后我那老师他就说，哎，我那边有几个好看起来感觉不错的苗子，看能不能介绍到你这边来学习攀岩。后来他说，哎，好事啊，那你看看你能不能介绍过来。然后我的老师回来以后就跟我们说，就说有攀岩这项运动。当时我听了以后，攀岩什么东西，我以为攀岩就是登山，感觉挺好奇的。他就跟我说，他说一个手指头能拉起引体向上啊，还能在墙壁上面用手指做引体向上啊。我当时听了以后，哇，好神奇啊，就感觉就是画面感也是非常的强那种感觉。听了以后我当时就心里就哎呀，就是有一种冲动感，我特别想就立马就去尝试一下，立马就去看去试一试。就这样他跟我说了以后呢，没过多久我的老师就带着我啊，还有我的父亲就一起到了学校去看那个攀岩。当时去了那看那个攀岩，我当时看到那些我的师兄师姐他们哇在上面攀爬的时候，真是在岩壁上面飞檐走壁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哇，我当时就我也好有冲动感，我好想去试一下。就这样子，就通过这一次我老师的推荐，我最后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我就考到我那个学校，那个学校叫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当时他们那个攀岩队呢也是国家青少年的一个培训训练基地。就这样子我考到那个学校，我就开始了我的这个攀岩的这个运动生涯。当时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我能够去拿更多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啊，我就觉得好玩，我就这么去玩，每天上完课以后下课以后我就去玩，我看他们在跑我就跟着他们玩什么我就去玩什么，他们在那里训练的时候我们就在旁边看，就这样的慢慢一来二去的时候，诶，发现自己在这一方面有一点点感觉，诶，我就越来越有兴趣，越来越有兴趣了。就这样子，一点点，就感觉到，诶，自己好像有机会能够去参加比赛。一听到有机会参加比赛的时候，我又更有感觉，拿了一点感觉有希望了。因为希望就是以这个比赛让我就产生了一种更加有欲望去参加这个训练。我想去看看外面的这个世界。就这样子慢慢就接触了这攀岩，就从此就一步一步就走上了攀岩这条道路了。 嗯， 还是就是老师的一个推荐。 哦，那我前面有听到，就是说你也看到一些师哥师姐在练这个引体向上，包括你自己后来在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这个是你每天必经的、必须要去练的一个项目。然后我就会让我联想到我自己刚开始练帆船的时候，也要练引体向上和劲拉，真的是最痛苦的一项。我不知道你手上的老茧有多少。 我手上可能这样看不到，你看我手指还是 对，可能不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就你一般在拉引体向上和静吊的时候，静吊对，大概是一个几次和几分钟的静吊呢？ 静吊我们一般情况下不会，就是说，如果是按照我们现在目前这种训练的话，静吊我们抓的杠子，我们很少会这种静吊。一般情况下静吊我们都是在会练训练这个我们的手指力量的时候，就是用你的一点点手指，三个手指挂着，四个手指挂着一个非常小的，比如说我的手指像就是这样子挂在上面，然后会进行一些静吊，比如说一分钟两分钟这样子进行一个悬垂的这种训练。 嗯，那其实观察你的手就感觉手特别的厚实，然后手指也会比普通人粗一圈，是不是这个都是练了攀岩之后一些的变化？ 练攀岩之后它确实会有一些变化，但是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就我的手本来就是比较粗壮的， 就 是练了攀岩以后它就会，对对，它就更加的就是粗壮，就像我们的肌肉一样，它也会 随着你的这个运动，身上的肌肉也会越来越有它这个维度了。那手指也是一样，它其实它也是很多这种肌腱，它的骨关节它也是会增大。 对，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奥运会它的攀岩是有分三项，虽然说只有男女各一块金牌，但它有速度、有攀石、有难度三项。你在刚开始练攀岩的时候有选择吗？还是说直接就是被分配到，或者说国内只有速度这一项呢？ 我刚开始训练的时候，我三项都会训练， 哦。 对，都要训练。后来慢慢的到，你训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大概训练了一年吧，我的教练就让我主攻速度， 就是 主 你 攻 比 速就 较 是， 有特点的一项。 对对，因为当时他感觉我的这个爆发力各个方面协调都会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速度呢比较容易出成绩。 就相对来说，可能我们中国也是在速度上面，就像你是拿到了大满贯，其他两项还没有说在世界上特别好的成绩的中国运动员是吗？ 目前的话，目前世界最好成绩是世界杯的第二名，中国 那 运动员在难度。 就是不同于这个难度攀岩和攀石，速度攀岩是一个固定的赛道嘛？就年复一年，你这样 对。 子千万次的重复，会不会感到枯燥呢？ 肯定会有的，因为竞技体育的话，你就必须得耐得住这个寂寞。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其实你也是从一开始对于攀岩的这种好奇，到慢慢的喜欢上它，随后再接着你就是想要去有所成就，成为世界上大赛上的一些获胜者，然后就抱着这样的目标，帮你去度过这个每天重复的训练的。 其实我刚开始的确实是非常的喜欢，也存在一个好奇去进行那种训练，然后也各种更多的这种比赛，然后我还可以去各个不同的地方可以去玩，去看到不一样的这个新鲜的。其实这也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然后到了后面是自己拿到这种成绩的时候呢，其实有些那种这个时候可能是更多的会有一种压力和一种责任，你再去坚持。再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前面也聊到了，就等于是从东京奥运会今年2021年开始，攀岩首次进入这个奥运的大家庭。你呢是05年开始练的，那之前攀岩是既小众又是非奥项目。早些年就是属于体制外的，都不受到什么重视，也没有训练的太多的一些保障，更没有市场或者大众的一些关注。听说参加比赛各方面还都要自己，或者说是，跟教练也没有很齐全的一个后勤团队啊。我不知道这个衣食住行的费用也是个人需要个人承担吗？ 对，最早的时候，因为我们，攀岩是非奥项目，非奥项目呢，它国家没有那种经费，会说我要给到你，也没有这种计划，每年可能就是说，比如说给我们国家可能会给我们一次、两次、一次的这种出国的这种机会，有些时候都没有，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如果自己想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必须得要自己去找赞助商啊，去自己去寻找这些经费，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出去打这些比赛。因为就是我们甚至非奥项目，国家没有这方面的这种计划和经费给到我们，所以必须得还要通过我们自身的这个努力，自己去寻找一些这种参赛经费。 相信来赞助你们的也是不是跟攀岩相关的一些产业的器具啊，或者说是装备之类的呢？ 对，就是有时候攀岩相关的，然后一些饮料啊，这些一些服装啊，这些一些装备会给予我们一些这个支持吧。 说到饮料啊，我听说你们还会非常严格的控制饮食，是这样吗？ 其实我们还好啦，攀岩这一块，确实它对体重会有一些要求，但是它不会就是说。像有些其他项目，像体操啊，或者像举重，他们有些这种，控制饮食，就特别是像举重，他们有些这种公斤级，因为我们攀岩这个还没有那种说是公斤级别， 就像100米一样，它是无论你高矮胖瘦，你那个只要有参赛资格，你都可以去参加。 那 它没有 大 身 概， 高和高矮胖瘦的限制。 那我相信，毕竟你每天有大运动量的训练，然后你想要去通过饮食来帮助自己更快的恢复，你个人应该还是会比较注重怎么样更好的去科学的饮食来帮你更快的有这个恢复和体能的长进。来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吧，你一天的三餐大概会吃点什么？ 早上我一般2个鸡蛋，然后会，还掺杂，几片牛肉，然后还有就是，在中国这边嘛，你还有面条啊，还有炒饭呀，你还有一些，还有面包啊，牛奶呀，豆浆啊，其实这些还是就看你自己的喜爱了，你想吃些什么？都会，现在的条件好了，所以说他会给我们都配备的比较齐全。对，然后中午的话，其实猪肉、牛肉、羊肉、鱼肉然后主食嘛，还有好几项，你说有包子啊，有米饭呀、面条啊，等等，还有水果有可能2、3种啊。其实，现在目前呢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晚饭的话，我们可能会。吃的会少。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到。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明天早晨到后天白天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这次降雨雨势较为平缓，持续时间长，积累雨量可达大雨。受降雨影响，明天气温将会有明显下降，提醒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夜间到后天上午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达7、8级，请大家要注意防风防雨。另外，还是不要到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旅游度假，以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阵雨，偏南风2、3级，最低温度19度。明天上午阴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温度20度。明天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也是4，适合穿夹衣类的服装。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中秋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8天。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咱们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 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到体坛夜话。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制作的音频访谈节目体坛佳音。今天和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对话的是攀岩冠军钟其昕。 我不知道，我之前看到的一些报道就是说你的正餐都是以水煮蔬菜和鸡胸肉为主，然后你放开吃的话，红烧肉啊排骨啊你都能吃一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没有，这个红烧肉、 哦、 排骨这些一盆我可吃不了，但是我确实是非常爱吃红烧肉。 哦， 每次我们这个食堂给我们准备了红烧肉的时候，我一看到以后我就受不了，我就会经常会多吃。 那其实红烧肉在全国各地都会有不同的做法，那在上海的话会放一点甜，我不知道你喜欢吃的那种红烧肉会有什么特色吗？ 因为我是南方的嘛，南方的话口味可能会重一些，我爱吃这个红烧肉，咸一点辣，有点辣味的。 哦，红烧肉还有辣的？ 对呀、啊，会放一点点辣椒的。 哦，我从来没吃到过红烧肉放辣椒少的，下次去南方的时候试试看。 可以，就是，但我现在也非常的适应，就是说吃现在，我们这个红烧肉呢，北方的这个红烧加一些糖，然后呢，也是有不一样的味道。我也反正只要是红烧肉都爱吃。 其实有一些朋友会比较好奇的，就是说无论是之前非奥的攀岩项目，还是现在进入奥运大家庭了，你们平时的一些各种世界大赛有比赛的奖金吗？ 会有，但是我们的奖金不高。 有 时候 大概在什么方位？ 如果你出国比赛的话，你拿了冠军你还可能不够你的路费。 哦，就是不像职业的运动，它可以抵消掉你的所有的成本。 没有，因为我们目前还这个项目还达不到。我们每一场比赛，你要拿个冠军，可能也就3000-4000欧元吧。 哦，那对于就是各个比赛，它会在周围设一些观众区，还是说其实它的这个观众群主要就是通过电视的方式或者网络来收看的呢？ 它主要是通过网络，然后现场的话，特别是在欧美的话，如他们现场，因为现在攀岩现在还没有说每个比赛都能够做得到收门票，很多都是还是就是免费的，所以就是他这个门票这个收入这一块的话，那攀岩目前还没有说有这笔经费，但是。目前慢慢的话，我记得我在12年法国参加世界锦标赛的时候，当时有1万多观众，但是我就是进场了里面，当我了解到，而且那一次的话是60欧元一张门票，当时我都震惊了，当时我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我走到那里，我还以为那边有些什么活动，原来就是来看我们攀岩比的，整个场馆，整个那个馆都全部都那个爆满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攀岩这项运动能够有这么多人来看比赛，而且还收门票。这样从这个我就想着攀岩这项运动在未来肯定是会是年轻人，会是这个社会上面的一个非常时尚的一个运动，新兴的一个运动，非常有潜质的一个运动。 是的，我其实现在我还只是在电视画面当中看到你们速度的攀岩，我就会特别想去现场看，因为我觉得观赏性很高，就看着你们这个飞檐走壁，这个速度超快，还是蛮有这个观赏性。你过去战绩就非常辉煌，曾经7次打破了这个速度赛的世界纪录。如果现在让你去挑一个印象最深的比赛，会是哪一次呢？ 印象最深，其实每一次比赛我印象都是特别的深。如果是真正的需要那个话，我想估计是在我还是第一次吧，在07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获得世界锦标赛的冠军。那一次的话，主要是因为我把对手赢了，我自己也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然后我的教练整个团队也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最关键的是，我赢了这些选手以后，他们过来挑衅过我，就是 什 过 么情 来， 况？ 他们就是来挑衅我，就是说这一次比赛不算，你下个比赛去不去？我们俩再较量一番。他说我想再跟你较量一番，就是来向你挑战了。哦，当时我一听的时候，哦，真的我觉得很莫名其妙。我刚拿了成绩以后，你就过来就跟我说这个，我当时也没有管太多，我说我不去了，我说我不去，我说等到那个下次比赛我们再较量。当时他挺生气，因为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因为当时他是世界排名第一。我把他给战胜了，所以他当时心里特别的不服气，就是这样子来挑战。还有 后 为什 来， 么会印象最深呢？这是一个疑点，因为还有就是，世界锦标赛，这是中国人，也是我们亚洲第一块攀岩世界锦标赛的冠军，所以这一次，对于我来说，就是拿到这一个成绩。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对于中国攀岩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有这个成绩以后，对我们后面这些年轻的呀，然后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对于这个攀岩，我们都充满了信心，在未来中国的攀岩肯定会，走得更高，走得更远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第一次就是最难忘的，再加上你又是创造世界纪录的第一个人，也会被永远铭记的。我们再来说回这个奥运的攀岩项目，前面有提到的一点，就简单的提到一些，就是说它有三个项目，速度赛、难度以及攀石三项。综合成绩相加来决出男女各一枚金牌。想就今天也请钟琪星来跟我们分别介绍一下这三个项目，以及他对运动员的要求分别有什么不同吧。 速度赛可能大家都会比较了解，因为它就是跟100米一样，我简单就跟那个田径啊，那是我们攀岩跟田径来进行一个对比，可能大家会更加的容易懂的。攀岩分为三个项目，这三个项目呢，难度、速度、攀石，然后速度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田径比赛里面的100米，就是以最短的时间去完成。然后难度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田径里面的中长跑，因为它需要有耐力。攀石的话，更相当于我们田径里面的，你比如说撑杆跳啊，跳远呀、就是这些技巧性，就是需要力量，就是更强一些。所以这是我们攀岩的三个项目，这 那 可 他 能这 对 样 于 子 运 大家 动员 会 的要 更加。 求呢，会有什么不同？ 运动员速度赛的这个运动员要求，可能就是要爆发力要非常的强劲，然后难度赛运那他需要的就是他这个耐力会更加的强，要好，要求高一些。攀石的话，它对于身体的这个要求就要你要更加的强壮，就是它不是那种力量，就是他的这个身体要更加的精干那种感觉。就是它整体的，既需要爆发力，也需要你的协调、柔韧，就是它比较综合。 对，那对于你来说，你虽然一开始练攀岩是三个项目都练的，那后来慢慢的因为发现你在速度上面比较有特长，你就专攻了速度。现在就是进入了奥运之后，因为有另外两项也需要比赛，你现在再把它这个攀石和难度拾起来，然后再去加强这两块，对你来讲有多难？ 确实是非常难，因为我本来就已经在身体各方面的，就是肌肉啊各方面，我的习惯已经完全定型了。突然间让我要去 练另外两个项目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最难的就是难度，因为他要，因为我的体重在这边，体重，难度赛的运动员体重要求是要非常的轻，大概现在目前世界上这些难度赛运动员都是，如果是按照我这个身高，他们基本上都是在57公斤到60公斤之间，56到60公斤之间的体重， 更轻。 我比他们要接近重10公斤，所以说对于这个来说，体重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第二个就是说，我的这个攀爬的这个，这个耐力，因为我速度赛的运动员，突然间要我去进行一些耐力项目的训练的时候，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的困难的，这个一点也是最大的挑战。 其实我还听说过，就是说当攀岩进入奥运大家庭的时候，你是已经退役的状态了。我不知道最早你是在哪一个时间点听到说，哎，攀岩是有希望进入奥运的呢？ 其实在上一届，在16年里约的时候，攀岩我就听到了有可能能够进入里约的奥运会，后来没有成功，就里约就没有了。我当时想，如果是里约有的话，我就说那个时候我也是正当年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希望。后来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呢，我就说我在打完这比赛，我可能就要我就选择休息一段时间，也有可能会面临着就是退役。所以在也还好，在16年的时候，在里约那一次里约比完了以后，就是奥运会他们打完了以后呢，就也宣布攀岩成为东京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当时我一听，哎呦，这是不是对于我来说是不是机会呢？我也是做了很长的这种思想工作，也是给后来呢，也是就是和家人一起商量，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去打这一个奥运会。我觉得我是看着，可能是想，就是说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说，能够去参加一次奥运会也是人生的不留遗憾了吧。不管能不能去，我当时可能就是想，就是说能去那是最好，不能去的话，就我最起码我努力了，我不后悔。所以说还是坚持一下，当时就这么想。 2019年世界攀岩锦标赛上，钟其昕原本非常有希望拿到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但是一次小小的失误却让钟其昕没有能够拿到奥运入场券，而且由于疫情的影响，他的奥运梦可能就此破灭。体坛佳音徐丽佳将继续对话钟其昕。 就其实在你后来开始重新复出，又在备战东京奥运会的期间呢，可能有一场比赛是你拿资格最好的一个机会，就是19年的世锦赛，但是非常可惜你那次比赛在抢跑了。我不知道在现在距离东京奥运会还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可能朋友们最好奇的一个或者最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还有没有希望去争取到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资格呢？ 也是非常的遗憾，确实在2019年我那一次世锦赛的时候是也是机会非常的大，而且那一次我也是在整个比赛全部运动员当中，我也是爬得最快的，创造最好成绩的一个，本届世锦赛最好成绩的一个运动员。当时我的状态其实也是非常的好，就是那一瞬间可能自己的注意力太集中了，然后 一听到这个发令枪的时候，直接身体就出现了，就是移动了一下，移动了一下，导致我的就是这个脚提前离开了一点点，大概就是零点，我看一下那个表是0.06秒，0.06秒，一秒都没有，就0.06秒的这么，就是脚就稍微移动了一下，然后上面显示计时器就显示我抢跑了啊！当时我啊，没办法，竞技比赛就是这么残酷，你犯规了，你必须得要遵守这个游戏规则，你就只能是面临着淘汰啊！当时也是非常的后悔啊。哎呀，这么好的一次机会，就是可能也是自己的对于这个东西太渴望了，对，所以才会出现这些这种这样的一个错误，犯这样的一个错误。 对对，但本来是说后面会在这个亚锦赛当中再争夺出一个参赛资格，那现在亚锦赛因为疫情一推再推，不知道还有最新的什么消息会举办吗？ 嗯，亚锦赛现在没有了。由于疫情的影响，然后国际攀联呢就没有再给我们这个机会，就说就取消了，就不办了，就是按照2019年世界锦标赛的这个成绩后就是入围的前面，比如说前八名入围了，取第九名替补上来，就是这样，亚洲选手。 那也就是说，对于东京奥运会，你已经没有希望去参加了吗？ 对对，已经没有希望去参加，目前。 但其实，从乐观的一方面去考虑，就是说，你不仅你是就身份很多啊，还是这个国家攀岩队的队长，甚至还是教练，你是不是会以教练员的身份出现在东京呢？ 目前的话也不确定。就是会不会以教练员的这个身份去出现，还是要看国家的整体的一个安排。当然我也希望我能够以教练员的身份去参与到这一个奥运会当中。不管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吧，只要是能代表中国去去参加，为我们中国队的这种加油，我都非常的激动的。 嗯，那现在你的这个在国家队的状态是以教练为主，还是说其实你自己还是跟运动员一样在训练的？ 我还是以运动员为主，然后教练员为辅，我会去就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会进行一些训练，然后我会去指导一些年轻的选手，让他们更快的这种成长起来吧。 就虽然说很遗憾钟其昕没能拿到这个东京奥运会的资格，但是我们国家就是攀岩队分别有一男一女进入了这个东京奥运会的阵容，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队友吧。 其实现在我们拿到资格的这两名选手呢，他们都非常的年轻，我觉得他们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也都是非常的好，在东京奥运会上面我觉得他们是有希望站上领奖台的。 嗯， 对，所以我也希望他们能够为中国队在攀岩第一次入奥的情况下能够拿回一块牌吧，反正不管他是金牌银牌铜牌，但是只要是能拿回一块牌，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攀岩都会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嗯，我还有听到一个应该算是好消息吧，就是说对于巴黎的奥运会又新增了几个攀岩的项目，其中就有你的速度攀岩。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做了决定说要再坚持3年呢？ 哦，这个决定目前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因为我觉得再坚持2-3年，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现在已经32岁了，我觉得很困难。因为最重要的困难其实不是说我的心理上面去，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伤病。因为现在就是因为伤病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一个这个敌人了。因为我现在就是很多时候训练的时候这个伤病不能够完全的保证我在训练上面能够高质量的去完成这个训练。所以会跟这个教练组吧，到时候等打完这个奥运会以后， 然后会重新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制定一个计划。 嗯嗯， 也不排除。 我觉得可能稍微来了晚一点啊，但也不是没有机会，还不是非常希望能够在这个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能够看到钟奇昕的身影。那我们来聊聊这个大众的攀岩吧。其实你在这个自己的训练啊，或者说执教之外呢，也有开办了自己的这个 Speed 中的一个攀岩学校还是俱乐部，对吗？主要有哪些项目呢？ 其实我们现在主要，其实我为什么会弄这个 Speed 中这个品牌，其实当时我是想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攀岩这项运动，我也想去通过这种一个方式去推广攀岩，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和了解这项运动。目前的话，因为我也是一直在一个这个备战和训练的过程当中，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整理这些。我将在未来可能也是我下一个重点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吧，就是在未来的这一个方向，会通过这么一个形式去推广攀岩，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认识到攀岩这样的运动。 可以看得出啊，钟奇昕也是在不遗余力的推广攀岩这个项目。我还有在这个视频号上面看到你的很多的一些小视频，也是非常受欢迎啊。那对于这个室内的攀岩啊，或者说是大众去参与攀岩，也是越来越火爆。甚至我自己去年也在上海的新世界城体验了一把，我觉得它就是会让成人或者青少年上手特别快，因为有不同的难度嘛。就这样的话，你先爬低难度的，你就会有成就感，想要去继续。而且是能够看到，其实跟商场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因为那边人流量多，然后无论大众，无论是大人小孩都可以去上手玩一玩。想最后再请钟奇昕来给我们听众朋友，科普一下或者推广一下攀岩，对于无论是我们大人也好，或者是小孩子、青少年也罢，对于我们的身体或者身心有哪方面的帮助吧？ 其实我们刚出生的时候，我们都不会走路，但我们第一个技能就是会攀爬，就会爬。因为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那个都喜欢爬我们的爬凳子呀，爬窗户啊，爬这些东西。其实攀爬是我们人类的一种本能。其实攀岩这项运动现在目前也是对在全国和整个世界对于这些青少年呢，也是非常喜爱的一项运动。在我的那个通过这个攀岩和观察以后，我觉得攀岩这项运动能够对我们这个青少年啊，第一个我觉得对他们的这个身体协调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因为他四肢都得需要用上，然后而且你用上的同时你还得要需要有力量，对，你力量为一个基础，可以增加你的这个体能，增加你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在我们攀岩的过程当中呢，你需要去观察线路，你需要去记忆这个线路，所以对于青少年来说也可以去培养他在这个观察和这个分析和判断去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攀岩线路，这也是在我从中也可以去影响引导孩子，就是说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可以去选择一条适合你自己的人生道路。就是从这一点上面我们可以去还有一个就是让这些小孩青少年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因为我们攀岩这项运动呢它是向上的一项运动，这样积极去引导你要不断的向上攀登，不断的去挑战自己，不断的去让自己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能够去解决问题和发现问题。因为在攀岩的过程当中，你每一步都会很多时候都会去需要你去通过去思考，会为难你，会给你制造很多这个障碍，你需要去在这种过程当中去解决。还有应该就是培养他，就是增加他的这种自信心，因为他在攀岩的这么高大的这个岩壁上面，十几米的这种岩壁上，克服他的这种心理，要面对这么高的一堵墙，让你能够翻越它，去挑战它，成功的登顶，对于他的自信心，如果他一旦能登顶了以后，他通过他的努力登顶了以后，